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听众朋友，《长书天地》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小说《红唇》，下面请听第一讲。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感觉不对，真是不对。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警惕地放慢了脚步。这是深夜，在偏僻路段，一辆摩托车从后面朝郁郁独行的她慢慢靠近。夜深人静，摩托车突然减慢速度，实在太需要警觉了。晚上11:30，潇湘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策划会才散，27岁的叶梦薇独自回家，一个人在路边走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某种危险似乎正在降临。他的直觉系统向来比较发达，于是此刻他本能地护紧了背在右肩上的包，准备扭头看看情况。然而还没来得及回头，那辆摩托车居然开到他的右侧。还没反应过来，一双手一把拽住他的包，用力地往前拖。叶梦薇的愤怒情绪瞬间被激发，她双手奋力抓住自己的包，高声骂：“神经病，放手！”那双从摩托车后座伸过来的手试着用了用力，觉得一时无法得逞，于是放开了。叶梦薇眼睁睁地看着那辆摩托车扬长而去，一前一后的两个男人稳稳地坐在车上，从他们的身体语言上看不出半丝惊慌或者内疚。路灯并不亮，根本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摩托车以正常的速度开远，一直没有加速，似乎刚刚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抢劫，没有争夺，连叶梦薇的一两句高声叫骂也在瞬间消失了。叶梦薇愤怒的一身发抖，除了愤怒，她的心头随即升起了恐惧。这时候她才想起来，媒体上经常有专家如此警告，对于想要抢劫财物的歹徒，受害者绝不要贪恋财物。事实上，他并非贪恋财物，他只是本能地保护属于自我的一切。何况，随便什么人来抢自己，马上双手乖乖奉上，这不是太熊包了吗？可是，要是他们停车一起对付他，怎么办？他慌忙一口气跑回了不远处的家。叶梦薇抢进家门，立刻把门反锁，由此惊魂未定，直接坐在床边直喘气。 一种莫名的情绪使他忍不住全身颤抖。这一刻，他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全处境充满了后怕和愤怒。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种人渣？我们的教育、教化、监管系统为什么不够有效？一通胡思乱想，半天才平静下来。他看过同事报道的飞车抢劫，因为这条新闻缺乏现场画面，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具体概念。没想到，他居然亲自体验了这种令人惶恐的场景。经由大众报案，警方重点打击，媒体报道，其实潇湘市飞车夺包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想不到还是被叶梦薇给撞上了。被人飞车夺包，而且没有得逞，这看来算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然而这次遭遇的后果是，叶梦薇连续两个晚上都做噩梦。可惜不记得究竟梦见什么，就是害怕，醒来还怕。当然这样的梦非常好理解，不过是挥之不去的恐惧情绪在梦中继续被表达。梦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到底重不重要？这是叶梦薇近来常常思索的问题。某个清晨醒来，叶梦薇怔怔地回忆自己夜里的梦。这个梦有些莫名其妙，其实蕴含着重重玄机。因为他后来发现，整个梦竟然是他生命中的一句奇异的谶语，一个意味深长的预言。他梦见自己在外面采访，可是走着走着却迷路了。他惊慌地四处张望，却看到一块茶几大小的石头，那石头突然动了起来，呈现出晶莹剔透的质地，五颜六色的，极其美丽。那别样的美丽如此惊心动魄，令他忘记了害怕。然而当他靠近，却发现那石头很容易破碎。美得如此惊心，却总是碎裂。叶梦薇难过极了。就在这个时候，一群人从他身边走过，为首的竟然是他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常常看到的领袖人物。他们在他身边停下，跟他握手，对着他点头微笑，然后慢慢离开。可是离开的时候，为首那人却又回头望他，带着笑意，欲言又止。叶梦薇也对着他笑。梦里他还模糊地记起前人的那句诗句：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朝与暮。领导人物，芳心暗动，模糊地回忆着这个梦。过了好一阵儿，叶梦薇总算彻底清醒。这个梦也许跟他马上要去台里接的一个重大采访任务有关吧，只是怎么还会出现彼此依依不舍的桥段呢？叶梦薇睁开眼睛，听见窗外建筑工地上机器轰轰隆隆施工的嘈杂声，以及汽车的轰鸣声。唉，这声音真是不够美妙。翻一个身，头脑还有些乱。他一会儿想着今天要去采访面对的重大而又特别的任务，一会儿回忆起夜里的梦。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需要高度关注自己的梦境， 因为梦是潜意识和你的沟通渠道，常常表达某种预示，甚至可以说你的梦境就是你的命运。那些被清晰记起的梦，它所表达的内容极有可能会是非常不平凡，还有那些反复出现的梦都需要被重视。带着疑问，叶梦薇睡眼朦胧地整理手机微信朋友圈，他把一篇文章里自己认为是重点的这些句子标记起来作为导读。叶梦薇常常做梦，也喜欢做梦。童年时代，他曾经为了想知道会做些什么梦而早早去睡觉，不过很多梦醒来就忘了。然而这个梦真是有些奇妙，稀世易碎的美玉、领导人还有诗句在暗示什么？收好手机，他甩甩头，管他呢，这个梦既不是噩梦也不是美梦，说不定过两天就忘记了，懒得想那么清楚。他深深吸口气，然后上下左右转了转清亮灵活的黑眼珠，自床上一跃而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每天早晨醒来，他总是愉快而精神振奋的，其他时候就不一定了。洗漱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那张清纯美丽又充满灵气的脸，他想起好友林兰玉跟他说过，如果梦见领导，第二天会有好运气。会不会是真的？对于叶梦薇来说，什么样的事情才算好运气呢？遇到一个可以成为知心伴侣的人，涨工资，作品获奖。对于这些事，叶梦薇一贯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似乎没有特别的渴望。刷牙的时候，她觉得牙膏的味道有什么不对，仔细一看，原来光顾着胡思乱想，居然把洗面奶当成牙膏用了。她又好气又好笑地拍拍自己的脸，嘴里说，叶梦薇，你这个神经病。然后叶梦薇边给自己编辫子边忍不住胡思乱想。对于麻花辫这种发型，她一直情有独钟，多少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母亲年轻的时候，两条长长的辫子一直垂到腰际，非常漂亮。而且母亲曾经说，她记忆中叶梦薇最美的样子是他刚去读大学的那一次，扎着两条小辫子，看起来又乖巧又懂事。所以只要有时间有心情，叶梦薇就会把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虽然麻花辫简直是祖母级别的产物，然而近些年来好多文艺范儿的女孩却喜欢这种发型，掀起了复古风潮。也就是说，叶梦薇本来是遵循传统，却一不小心拥抱了时尚。不过她并不过于关注潮流，自信而美丽的女孩子本身就是潮流。叶梦薇相信自己有实力可以蔑视流行，当然她同时也向流行适度的妥协。比如说她的衣着常常是很时尚的，那种既适合白领阶层的女孩子，又有些流行元素。就这样，时尚的衣着、传统的发饰传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是一个貌似传统实际骨子里又颇为叛逆的女孩子，她很有可能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者决定。收拾妥当，叶梦薇仔细地看 看着自己的脸。时下当红的女影星范冰冰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看脸，其实这只是表面，脸当然重要，可是只有一张美丽的脸，智商情商都不高，五分钟就会被人厌倦。更何况现在整容技术那么高明，范冰冰都已经可以批发了，更何况机器人也已经学会了发嗲撒娇，那机器人的颜值不是想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还可以随时更新升级，让人永不厌倦吗？光有脸不够用了，一个真正能够走远的人，除了脸，脑袋和心才是更重要的。叶梦薇对着镜中人眨眨眼，左顾右盼地看了好一阵儿，然后自拍了一张照片，再配上一句话：美好的一天从自恋开始。他把图文发到微信朋友圈，马上几十个人点赞。有人评论：文艺范儿，真是我心中的女神。也有人故意开玩笑写道：嘿，臭美。叶梦薇不发一言，仅仅留下两个表情，一张可爱的笑脸加一张坏笑的脸作为统一回复。漂亮的女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恋，而恰当的自恋可以让自己心情更好，更自信，因而产生良性循环，人会变得更漂亮。但叶梦薇通常并不过于关注自己的外表，人容易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没那么在意，相比之下她应该更在意爱情。美这回事用在爱情这个领域里，当对方还没有爱上你的时候，你美不美确实是个问题，而对方一旦爱上你了，你美不美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他爱的就是你，你就代表美。真正的爱是一件有魔力的事情。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便是如此。再说了，据说再漂亮的女人对自己的外貌都会有不够自信的地方。叶梦薇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在电视台经常听到光艳四射的美女主持们抱怨自己哪个部位如何如何不理想。这个年代对美的文字表达非常粗鲁直白，什么童颜巨乳，什么肤白貌美，跟我们古代的文字巧笑倩兮、肤若凝脂相比，根本不是同一个段位。更何况叶梦薇已经够有吸引力了，真的，她的美美在清纯，五官端庄精致，嘴唇天生就是红润润的。常常有人问她擦什么牌子的口红，实际上她从不化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绝对是会说话的，一头秀发或直直地披在肩上，或像现在这样扎成两条麻花辫，身后一荡一荡的，一如画像里走出来的典雅淑女。27岁，依旧独身一人，尽管父母一天到晚催着她找男朋友，叶梦薇觉得自己似乎并不着急，她相信他会有一个比现在更美好的未来，想要的一切都会有。男朋友不是不想找，也不是没人追，而是真的没有让他觉得合适的。认识那么多人，似乎都和他不太相干。记者这个职业，看起来跟很多人打交道，其实基本上是点头之交。如果不刻意去接近，大家握个手发发名片，转头就忘了。 曾经有过一个他看着很顺眼的年轻才俊打电话约他，可惜不巧，对方约过他两次，他都没有时间，一次是赶播出，一次是出差在外，对方也就罢了。优秀人物本身奇货可居，一不留神就被人抢走了，而他实在是忙，几乎没有时间交男朋友。刚进电视台有武警站岗的大门，叶梦薇就接到了本台新闻中心主任谢悠远亲自打来的电话，叫他到办公室去一趟。谢悠远亲自打电话找他，这件事也耐人寻味。在下属面前，谢悠远是个比较矜持的人，表现得不是很随意。有几次他有事找叶梦薇了解跟主管室领导有关的情况，都是打电话先给行政主管刘凯红，让刘凯红请叶梦薇再给他回电话，绕了好几个弯子。前一天晚上，叶梦薇已经在新闻中心的电脑系统里看到采访的选题单。他今天的任务是要采访潇湘市新上任的一位市委常委、副市长。但采访单上没有注明副市长的名字。叶梦薇是新闻中心专门负责跑农业报道的记者，估计这位副市长是主管农田水利的，所以台里才会指定他去。为了使新闻报道更客观、更专业、也更深刻，记者们平时是各有固定分工，方便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但这分工是相对的，如果记者们自己愿意，也可以自由组合，互相支援，打破这分工。叶梦薇想，这次谢主任亲自找他去办公室，应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吧。谢悠远平常很少直接跟记者打交道，有什么事儿，大多是跟栏目负责人沟通交流一下，顶多让刘洪凯通知记者们给他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也就行了。难道这次采访有什么极其特殊的地方吗？一位新来的市领导，第一次公开亮相，新闻报道时确实是有些规矩的。比如，这位领导在屏幕上说话的时长、说话的内容，以及特写镜头的角度、镜头的长度，都要根据他在政府班子里排名的秩序而定。有些常规叶梦薇其实是知道的，而且就算他不够清楚，反正片子拍回来可以后期加工。谢悠远又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亲自上阵，事先给他一些交代呢？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主任交给叶梦薇一项任务，采访江副市长，叶梦薇将如何为这次采访做准备？远远地见到江副市长以后，叶梦薇却发现江副市长十分眼熟。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田阳，请听记者张璐采制的专题农村艺术团的王老师。 这个一定还要高，就你们现在还有人去这个，就是要高上去，要一定要立起来。 哎，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花呢，来啊，五，看几个花开啊，5678，走，1234567，2234。哎，你们这个还是有的， 就开始 你们这个也 就好了。 立好，心 上， 咱 俩大地。 这段热火朝天的排练来自于西北望镇百望艺术团的排练场。王英华老师正带着团员们为即将登上的舞台而刻苦排练，虽然有记者在场，但王老师仍然毫不客气地指出团员大姐们的不足。 我看 我训他们都给你 没有没有，挺严格的。我看大家排练得很认真，你也很着急。这个演出什么时候开始演呢？ 这个演出是农民艺术节开幕式乡村大舞台，这个舞蹈呢又是一个新排的，虽然是大伴舞，但是呢也要有一个整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何况里面还有一段舞蹈，就是另外我们还加上了一个就是非遗的一个舞虎棍的一个小孩子的表演，所以呢还是挺紧张的。对这些50-60岁的人来讲啊，现在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反应迟钝，就是他要有一个就是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能花更多的时间去训练。 哎，得去训练，然后家里的事儿，老的老，小的小的，有的还要看孙子啊，有的要照顾父母啊，所以挺忙的，所以大家也不容易。每周2次的活动，所以就抓紧时间在这一段练 啊。每次练多长时间呢？ 每次我们是从，我是从9点钟，他们是从8点半就开始了，到12点半吧。中间有一些休息，反正断断续续的，大概就是这么长的时间，3个多小时。 在您的辅导下，很快就可以走上舞台了。 强迫吧，强迫他们必须得上舞台，所以我就觉得业余的这种团队挺不容易的，因为专业他一个作品，他怎么也要磨合、排练、训练1年以上，他们才能去完整的去呈现。但是业余不允许，这个年纪了，你再练1年，第二年年纪又大了，不定身体又出现什么状况了，有的人就跳不了了。所以我们很快，1个月这个舞蹈就得出去，2个月就得去比赛。 一般您所排练的大家的舞蹈都是这个周期吗？1个月、2个月就要出来一趟？ 差不多。但是我们要去参加比较有准备的这样的比赛的话，我们可能提前1年就准备了。可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要参加北京市的各种比赛，什么体委的呀、文委的呀，还有什么民政的呀，有很多，就各种各样的，包括体育的，他们你看舞台舞、体育舞他们都跳，广场舞他们都参加。 今天排练的这支队伍是， 他们是西北望镇百望艺术团，他们成立了大概有10几年了吧，应该是我教他们也教了有10多年了， 成立一开始 15年了 是吗？ 啊，对对。 一开始我就是老师，镇里面从镇政府、镇里的文化中心，各级领导反正非常重视这个艺术团，也为西北旺镇取得了好多的荣誉，对他们的精神文明的这个建设、和谐的这种文化生活，也是做出了特别多的努力和贡献。 团员一共有多少人？ 团员现在大概应该是24-25个吧。 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我们应该是在62岁。 我看这个舞蹈还是挺专业的，跟我们大家平时能看到的广场舞还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因为舞台上的表演跟广场舞的那种动率还是有区别的，它的流动性还是要大，更多的队形的变化和流动。 那您在给他们排舞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团员们自己的一些情况？就比如、 要考虑到 对他们的身体的一个肢体的动作。 对，过于的那种基本功的那种动作我们一般是不做的，像翻滚呐、像什么下叉呀，因为也不提倡老年人去做这样的动作，还比较危险。就毕竟这个年纪了，他不可能像小孩年轻的时候那样的那个软度、那样的柔韧性。现在就是培养他们的力度，你起码站在台上两个腿你要站稳，不能晃。对吧，你比赛嘛，你一晃站不稳，那个队形变化了，这分儿就给你丢掉了。所以他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有基本功的训练，他们踢腿啊、压腿啊，有的时候控制啊，他们自己也都在练。 我看大家的精神面貌还是很好的。 挺好的。对，首先就是这个很快乐。然后呢很健康。原来不是讲健康快乐，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首先应该是快乐，你快乐完了以后，这个身心它就是很舒畅，你这样的话对你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所以快乐我觉得还是第一位的。 跳舞使人快乐。 对，所以他们选择了舞蹈是选对了。 王英华从事文化事业30多年，他退休前在海淀区文化馆工作，那时全区各镇村都留下了他工作的足迹，农村各种重要演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王英华历年来为各镇村指导排练的节目都成为各镇文艺团体的压箱底的绝活，这些演出深受百姓欢迎。退休后，王英华对农村文艺事业的情感还是那样强烈，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奔走在农村文艺这块乐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这一天的分组练习时间，大姐们得知记者是来采访王老师的，他们便热情地围了上来。 您跟王老师学多久了？ 我从他到文化馆的馆长，到他退休，到西北旺来玩，一直到现在。 然后现在您又参加了这个艺术团。 对， 跟他继续学习。 对。 那您呢？ 我跟王老师也有10多年了，王老师在文化馆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块上课。 是老队员了。 可以说是老队员。 资深队员。 对，也可以叫10几年了。一直跟着他学。 您呢？ 对，我都也10多年了，在海淀文化馆时，我就王老师不是馆长吗？馆长，我就在那舞队里边，也在西北旺百旺艺术团，一直就是他为我们百旺艺术团培训。教我们舞蹈。 我也是，我退休了就跟这儿跳舞，跟王老师在一起也有10多年了。我觉得跟王老师一起跳舞，我们觉得我都显得年轻了，越有活力了，特别好。 我们是新队员，我刚3年，差不多。我是听到以后这个信儿，我才到这个队儿的。 怎么听说的呀？ 还是朋友给介绍吧。 朋友介绍的，怎么介绍的？咱们 是说这个舞蹈队特别的好，然后关键是什么？教得好，人也好。所以我才到这儿舞蹈队的。 您学多久了？ 我也是学，刚学2年多。 您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别人说，王老师带领的这个团队特别好，不光舞蹈学得好啊，而且呢，就是人的人性和大家都融洽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才来这个队。 我看王老师还是挺严格的哈，平时凶吗？ 不凶， 很亲切。 因为他就是像姐姐一样，他说我就是不说我这节课，我还说王老师，您看我这动作标准不标准呢？他不说我觉着还不什么呢，还肯定自己不标准，让他指导一下。 就是大家对 自己有长进， 是什么样的心情？大家 我们觉得他很亲切，我们特别 非常喜欢 他，跟我们很融洽。 没有当上王老师的学生吧，特别的荣幸，然后再走进这个团队，就心里特别知足。在王老师的领导下，我能来到这个团队来协调我是很好的。 对， 我看大家也挺开心的哈。 对， 这个排练觉得累吗？ 累的快乐呀。 对， 累并快乐的， 真的挺累的。 是吗？ 但是 开心， 高兴， 开心。 关键还是减肥呢，身体好。 对，就是跳舞以后，大家的这个性格呀、身体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心情愉悦吧，大家在一起都挺开心的。然后呢，那个既学习了舞蹈呢，又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而且关键我们有王老师的指导，就是我们这个队呢，要比其他的队呢，在这个舞蹈上呢，要比其他的队要水平要高一些。就得益于王老师这么多年的辅导。 我们因为是工厂退休的，然后呢，我们同学呢都比较发胖。第一聚会，人就说：“你看跳舞的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几年，哎，就跟他们气质有一点差别。 那咱们这个队伍，刚才姐姐也说了，比其他的队伍都强，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在全国都拿过一等奖，北京市经常拿一等奖，不是说多狂，各种比赛，什么健身舞啊、民族舞啊，还有现代舞，得到一等奖金奖，还有海淀区的经常拿金奖。 获奖的这些舞蹈都是王老师教的吗？ 多一半的王老师教的，有体局学的那健身操舞，也有那种舞蹈，主要是王老师教我们。 我们所有获奖的这些，比如说像是那个参加舞蹈比赛的这些舞蹈，全部 都是 王老 师 编排的。 而且王老师有重要的演出都亲自带队带我们去。 对， 自己到现场去。 哎，对，没错，对对对。 他会上台吗？在舞台下鼓励大家？ 啊，对，他在台中看队形了，走台了，也真是手把手的教我们那动作，一个一个的。特亲切，美丽善良，王老师真的， 我们 特喜欢他。 上台的时候能在下面看到王老师吗？ 那能看到， 他就站在舞台前面。 因为还有时候给我们看着东西。 看包， 对，我们要去看包，给我们 帮我们化妆， 对，帮我化妆。所以大家都觉得是亲切， 很随和， 随和， 就是既是老师 善良， 又是姐妹， 又是姐妹。妆化的不好看，他就帮化妆，补妆了，化妆了，他都。帮我们亲自都好多人都是他化过妆的。 王老师却认为帮大家化妆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比赛呢，就是你比如说一些新的节目，第一次去演，那我就要跟着他们，我也要看一下他们的第一场的演出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呢，化妆呢，因为他们没有专业学过，所以有的妆呢就是化的很乱，妆很脏很乱的话，它其实也直接影响到你整体节目。这个妆还是应该统一，所以我也就帮他们画一些主要的眼睛啊、眼影啊、什么眉啊啊，这个都帮他们去弄一下。他们自己互相也都是给画。 除了教跳舞以外，您还是其他方面的里里外外都要操心。 什么服装啊，去选一下哪个舞蹈适合什么样的服装，什么颜色，像什么扇子啊，这些道具哈，我觉得好像我应该管这个，这样才踏实。 大姐们在学习过程中对王老师十分佩服。 他是这样子的，他因为他干了几十年的这个群众舞蹈这种服务啊工作呀、所以他特别知道这个从一点都不会的人该怎么去教你，所以呢就是学起来呢他能够因人而教，就是岁数大的人他就你不会紧张，而且他会把你带的，哎，你慢慢你就知道找着这种感觉。 王老师表示自己也是慢慢摸索出来因材施教的。 我呢也是从一些元素开始教，不断的摸索吧，适合这些中老年人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组合。反正刚开始跳的时候也是他们跟我说了，老师，第一我们不能跪啊，膝盖不行，第二不能转，一转头晕啊。那就舞蹈，那你想想又不能跪又不能转，也就是肢体的一些上下左右的移动，那样出来的舞蹈在整体的这个水平上就要差一些。现在这么多年了，他们现在不仅能跪能转，现在他们满地的打滚翻滚都可以，所以还是需要一种 训练，就是还要有一个过程，他们慢慢都接受了，他们对舞蹈的这个要求，这种难度的这个提高，他们自己就都要求了。 王老师上起课来十分严格，团员大姐们是这么说的， 上课的时候他要求大家是很严格的，动作是不可以马虎的，他私底下呢跟我们呢又是很随意的，很幽默的，哎，非常，我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这个人满满的正能量， 对， 他这人很宽容也很大度，从不计较什么，而且呢就是对大家都很关心，私底下我们就是姐妹，但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是老师，所以我们大家呢都愿意跟他在一起玩，那玩起来很开心，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人。 王老师和大家有着一样的想法， 但是我看您虽然平时私底下关系好，但是上课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哦，严格，很严格，就是有的时候 该凶就凶。 哎，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嘻嘻哈哈，就是大家是一种私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上课排练，因为你要完成任务，你不光只是玩，我就说，既然你们这一个团队是有任务的，它是代表镇里，或者说你代表哪个街道去参加比赛，那你一定要认真。除非你就是跳，那你跳成什么样我都不管你，你只是身体活动了，各方面关节就有一种放松，或者说你得到了一种舞蹈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你是可以的。但是你一旦在大家的面前去展现，那你一定要达到一个标准，所以我对他们很厉害。 那您对他们很严格，我看他们也不是很怕您啊。 哦，不怕，他们不怕，但是他知道我这个也是针对他们排练的。下来以后大家又好了，我可能也就刚才那个我就忘了。 您在生活中还经常跟队员们一起去玩是吗？ 啊，经常，对对对对对。 啊，这是他们会邀请您。 啊，对对，他们特别希望让我去，而且他们对我特别好，就是我的就是每年的生日。他们都要跟我一起过，都要给我过，就是我都觉得很麻烦大家。哎，因为他们又准备的花，又准备什么蛋糕，我就觉得挺，反正很感动吧，又觉得挺麻烦大家的。我不希望让那么多人就是为我一个人在这儿去操心吧。但是他们就挺高兴的，他们说我们愿意就找这么一个机会，大家一块聚吧。都是这样的。 我也听大姐们说， 这些队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些队都这样。 跟您更是好朋友。 哎，对对对对，真是很感动的，真是很感动的。就是没有想到，就因为我没有姐妹，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然后剩下的都是弟弟，就是没有那种可以谈知心话的那种对象。但是我觉得，我说，哎呦，这姐妹太多了，收获的太多了，这么多人。 在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也会有小摩擦。大姐们和王老师是怎么处理的呢？ 因为刚才我在排练中看到，比如哪个队员的动作做得慢了，然后其他人也替他着急，可能会有这样的小摩擦。 摩擦经常有，为了舞蹈 大家争吵， 这不是个人的那个，这 不对事不对人。 为什么会吵起来？ 为舞蹈动作嘛，他就是说为这个动作，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有人那样子的，然后 他觉着那样对，我们觉着是老师教这样对， 因为我们是集体舞嘛，所以一个人跳得好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大家都跳得一致。在这种时候，王老师就会标准动作给我们做一下，我们就按照王老师的标准动作来统一。我们这些人大家对舞蹈上都是比较较真的人， 没错。 但是争完了之后，私底下这 没事， 不会有个人的这种 没有个人意见， 不会。 就对舞蹈谈论舞蹈，你说不对，按正确的王老师标准的，我们统一了就行了，就别的摩擦就没有了。 也是着急，有的时候我自己下来。着什么急啊，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吧，你自己还有的时候忘这个忘那个呢，新学的人他们要又不是专业去记这个，确实是有点困难。 你也不担心修完以后他们会有情绪吗？ 可能会有。我这个人还真是有的时候不太顾及，有的时候他们又说，王老师昨天你说那什么那个谁就特难过什么，哦，我说是吗？啊，我才意识到，啊，我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没什么哈，我不是对他个人，是对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会注意。然后大家还是比较融洽的，现在不有微信吗？我说是不是让大家不舒服？他们说没有没有，他说觉得你好像有一种威严，就是你虽然没说话，但是那个威严已经出来了。哎呦，我说我有给人这样的感觉吗？我不想这样，我还觉得喜欢大家就是。在说呀笑啊的过程中，然后把动作也都学会了，也都排练好了。 一上午辛苦的排练结束了，王老师经过短暂的午休，下午又将奔赴另一个艺术团去培训。他笑着说，自己退休后啊比上班还忙。 王老师，像今天这样的排练，您每周要参加几次？ 这个不好说，就是规定的是一次，有的时候呢，就因为演出啊，排练的这个时间比较紧，有可能是两次，也可能是三次。 对， 我下午呢还要去四季青，他们的排练可能就是要脱空。 就是您一周的时间安排是怎么样的？ 从周一一直到周五就都有课，有在文化馆的，也有在那个各个单位的，都是不一样的。俺就不闲着，觉得退休以后好像比那个不退休好像还忙。这当然丰富啊，丰富多彩。 手下有多少艺术团，多少学生，有数过吗？ 我现在应该是有四个团队，大概是120多人吧，就是都是我来辅导的。哦，四个不止，还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团队。 清华大学是退休职工。 退休职工啊，他们呢也有我来给他们培训。 跟上班一样了，周六日能休息吗？ 啊，对对对，周六日偶尔能休息。有的时候也就是比如像年底了，有的单位又有一些联欢会啊，或者说演出啊，也会要排练。有的时候还有评委，还要去担任评委工作，我是抽空休息。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舞蹈艺术培训这样的工作的？ 培训因为我从了到文化馆工作以后就开始了，大概有30多年了吧。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嘛，从在文化馆就开始进行培训，然后舞蹈团队的这个就是整体的这样的培训是从98年开始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说北京市这么多的舞蹈团队的那个呈现，也就是有偶尔的，我是从98年陆陆续续的开始的，也是我们海淀区的。 海淀区把您派到各个舞蹈团去辅导。 哎，对对对对对，文化中心的主任在我没退休的时候，就说了，说的王老师，你退休以后来继续来给我们辅导吧，排练吧。我说好吧，就这样的。 所以就又被各个团体邀请去做辅导。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其实您觉得这样辛苦吗？ 哎呦，不辛苦吧，乐在其中。我觉得还是很快乐，因为一退休了吧，人就容易懒了。我这人其实还挺懒的，就是这样的，等于是强迫你去不断的去每天都是一些运动。如果说没有事儿，那我肯定就在家待着，我都不愿意出去。这样呢，就是让自己也锻炼一下，因为你教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是个提高吧。不然的话，慢慢的就会忘掉了。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是西北望的这个 百望艺术团， 下午还要去四季青。 四季青， 那整个海淀区您跑的这个范围大概有多大？ 以前是都跑遍了，我们就是更偏重一些农村，海淀区的农村现在的发展很迅速，我们文化馆北部地区也有文化馆了，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全面的都开展起来了。这跟那个海淀区的这个文化的这种发展领导的重视，我觉得这是分不开的。 我今天跟几位团员聊天，我觉得他们对文化对艺术的这种追求也是非常的渴望的。 渴望， 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 他们很高。有的时候他们的要求就是，哎，老师你我们能不能跳这个，我是怕把他们跳坏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海淀区的各个乡镇，包括海淀区委、区政府，还有咱们农委，在这一块儿还真是非常的支持，做了好多好多工作，群众的这种参与积极性都特别特别高，而且团队都在北京市都是名列前茅的，很优秀。这跟领导是分不开的。领导呢这么支持，作为我们呢，你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所以你就应该在这一方面把关。 说起自己的艺术团，大姐们满是自豪。 都给谁表演？ 都有啊，我们还到市里边，还有电视台的录像，还有大多数我们是为西北望镇。 在镇里面表演。 对，在镇里面。 那观众的反响怎么样？ 挺好的，非常好，挺好的。就说我们都快成专业的了，说有老师教跟没老师教还真就不一样。 而他们的王老师也表示自己会一直教下去。 你看，有好多学生就是说，那个王老师，你千万别把我们扔下啊！你一直得教我们啊！完了，我一想，你看都比我年纪大，人家还在运动，还在跳，那我就一直教下去呗，对吧？到什么时候？希望我别有什么伤啊病啊，对吧？ 不会不会 啊，不要有什么伤病。如果是没有伤病的情况下，那我就一直就跳下去。 一直教他们。 哎，一直教他们。 经王英华一手指导的西北望各文艺团队演出水平在海淀区农村各镇名列前茅。王英华为西北望百望艺术团指导编排的节目多次入选市乡村大舞台演出。他为温泉镇、